'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Yeah。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今个礼拜又翻到嚟守灵夜话咯，次次都留翻条尾。 梗系啦， 即系唔好怪我哋啲节目风格咧，就系、好似嬉笑怒骂咁讲鬼故事。老实讲，真系嘅，即系有阵时你听得个气氛太过紧张咧，反而都系唔系咁好嘅，咁 系咯， 常所以轻松啲。 唔系我哋啲 style， 或者可能因为我哋经历嘅嘢嘅问题啦吓，即系觉得唉好轻松平常啦，见到嘅话。 系啊， 咁所以就吓、如果大家觉得你明明咁恐怖嘅，你讲到咁轻松嘅，会唔会有点而那个咧？就吓、见怪不怪，见怪莫怪啊！ 系啊 ，keep on 我哋都系继续 keep 住呢个轻松嘅心态。 当然啦，吓、即系承上集就讲到呢个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啊，网台就不嬲中意点下名嘅吓。 系啊， 即系呢个猛鬼地方咧，即系头先喺咪后咧都喺度倾啦，大家有估啦。 是 最猛鬼的地方是哪里呢？首选大家都认同的就是烧烤场。烧烤场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有个凉亭， 是即是一口凉气，真 是一口凉气，真是 那个亭 是怎知一口那里 几 应该是有不少东西在那里聚集的。 是我成日都因为那个位置就首先讲一讲先，那个凉亭那个位置呢，其实是应该是个城市最高的位置， 最高点来的， 是最高的位置，因为它有个小山丘，我都形容它 是没错， 是一个小山丘的位置上面有个一个凉亭。那个凉亭呢，其实 原先我估计它的设计呢，其实就做给你啊，可以有个即位置可以饱览整个营地啦，然后又有阳又有啊，看看星星， 对不住看不到整个营地的那里是 是吗？是吗？我不知道， 那凉亭位好像是看不到整个营地的。 吓喂，唔紧要啦， 因为树太高了， 啲雪糕得滞，我估佢系咁咋，原来啲雪糕得滞，好彩你未，唔紧要。咁我谂啊，有个地方啊，乘下凉咁，大家喺入边吹下水咁啊，倾下偈咁啊，都几好啊，系咪？咁但系败不在就系呢个位置实在有啲奇怪啦。 佢隔篱系一个城网镇，系啦，同埋烧烤场。其实我又唔系几理解点解拣最高位置做烧烤场嘅。 是啊，要行。我记得 仲要系你更加诡异咧，就是、佢围得好紧要噶，即系你见佢个设计咧， 零零舍舍好似 零零舍舍自成一角咁噶， 系啊。 不过问题唔喺个烧烤场上面，个问题喺个凉亭度。系啊，个凉亭硬系唔知点解会好似有好多嘢会坐埋一齐咁咯。 系好似好逼咁 啊！系啊，有啲激，即系明明都冇人坐，但系你会感觉上好似逼逼夹夹咁咯。 唔系啊，即系嗱，首先头先讲啦，即系我试过喺个凉亭出过啲咩问题咧。咁嗰次其实我冇上一集讲到，即系我嗰个男同学咁样。即係咁叫做恐怖啦咁樣，但係個感覺咧，即係其實係個都係個感覺嘅問題嚟嘅。咁就首先嗰個樓，即係頭先我哋啱啱喺咪後都講過啊，嗰個上去嗰個涼亭嗰條樓梯先啦，條樓梯本身又好奇怪嘅， 比較斜啲， 係啦， 同埋嗰個 階梯 比較 窄嘅， 窄啲同高身啲， 係啦，即係你好似要攬上去， 較為辛苦啲咯，叫做 係，即係如果你本身可能比較矮小嘅咧，你個感覺就會辛苦，因為你 辛苦 攬上去咁啊，好似個感覺係，咁啊，即係加上我呢啲比較高體，只腳又大嘅時候，只 會覺得好似唔夠用咯，個樓梯 係啊，唔夠支撐點啊， 冇錯， 係啊，咁上去條樓梯已經本身係一個。即係都件難事嚟嘅， 咁上到上面 好辛苦噶，唔知点解上到去，你个楼梯级数唔系话好多嘅啫。 我记得唔好多，十几咁样廿。 都长嘅，不过唔算话比你想象中高多嘅，不过系话好高啫，嗰啲级位 系啦，咁啊 窄啊，所以咪辛苦咯。 好啦。咁跟住上到去啦，咁其實你原先應該上到去嗰個位咧，就應該係都幾涼爽嘅位，因為其實佢係講緊都比起一般我哋而家見到個營地嘅再高啲嘅位置嚟嘅。咁你正常就算即係我諗，就算夏天或者秋天，即係夏天都好啦，都其實嗰個位都應該係都少少涼爽嘅位嚟嘅。但好可惜嗰個位咧，你啱啱話你其中一樣嘢就第一，你話棵太多樹，啱樹係遮住啲風嘅，冇風 遮曬。 好，第二樣嘢就係唔知點解咧。任何天氣上到去咧，那個位置都係焗嘅。 焗，冇錯， 係啦，唔知點解好焗。 燒烤場個設計就冇計啦，因為佢設計到擺到明係焗噶啦， 即係焗你入 焗你噶啦， 焗你入邊先食啲焗咯。係 啦， 係啊。 但係涼亭位就好老實講，真係都係焗嘅。 係啊， 都 係 焗， 冇好似密不透風嘅感覺。 但係問題就係焗都唔緊要啊。得嚟到嘅局促嗰种感觉，你先觉得恐怖， 好似唞唔到气咁。 即系问题系你个凉亭明明冇人，做咩会咁局促先？ 系啊，即系好似、啊、即系你啱啱头先讲咗样嘢好重点，就系、是、好似硬系好似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企咗喺嗰度咁样。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我试过上啊，而家唔知有冇改进过。因为咧，其实以前烧烤场都喺个位置嘅时候咧，我哋你永远上到去咧，其实好奇怪。虽然佢距离个烧烤场其实都唔远。即 系 好近嘅， 系啊系隔篱嘅啫， 就喺正近。咁、你正常都会闻到啲味道噶嘛，即 系 烧烤味道，一啲味道闻 冇噶， 系 我记得系冇嘅，凉亭系闻唔到嘅， 完全 即系证明佢个设计好掂咯。 系即系 即系喺里面焗咯， 真系啲味焗晒入边 喺里面焗嘅咋，真系。 咁系啦，跟住即系你上到去，你第一起码焗促啦。即系你唔好似冇风咁啦，有啲焗。第二你就硬系觉得凝住，唔知点解。我上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上次同有四一二三三个人嘅，三个人上去。咁我哋上到上面咁啊，其实啲同又系即系又系带队入去同同事上面倾偈。咁啊倾偈期间咧，咁啊大家喺度嘻哈好嘈咁样，虽然即系好嘈咁样，好开心。但系咧，我哋大家不约而同都有个感觉就系咧，唔知点解系好似好逼咁。其实好阔噶，其实嗰个型 系好阔落噶个地方， 嗰个艇其实都叫做颇为都阔 嘅，都唔算好细噶啦。老实讲， 唔细噶嗰个艇。咁但系咧入上到去咧，硬系觉得 逼地铁咁咯， 系咯。 咁隔篱咗好似有啲嘢， 跟住大家倾下偈嘅时候，即系 不如走咯。 系啦，真系好唔舒服。其实坐楼， 你唔会坐得好耐嘅嗰个位系。 系啊， 冇人想坐嘅其实。 系啊，呢个其中一个好奇怪嘅其中一件事就 我谂。我咁样形容啦，唔系因为佢嗰个地方居高临下，令到啲人唔想坐，系总系有种感觉就系你一坐落去就话俾你听我唔想坐啦。 系啊，压迫感。 系啊，唔会俾你坐落去嘅。 呢个其一啦，咁第二样嘢我就试过有个。有一次日頭我哋做緊啲即係好興做嗰啲叫做 checkpoint 啦， 即係專玩野外定向。 野外定向啦，咁其中一個 checkpoint 就喺個艇上面，咁啊同事設計嘅咁樣，我冇。 即係有人要喺嗰度當值啦。 係啦，咁有個同即係我哋有位同事仔上面就當值啦，因為其實是一個 checkpoint 嚟。咁咧即係每一個人上去都嗌辛苦，因為真係好想行上去嗰條路好辛苦。 係一嚟啊。 係啦，咁二來啦，咁個同事就一路喺上面，咁講日光日白噶啦已經。 係。太陽好猛烈嘅。 又唔係日，係秋，又係秋冬嗰啲時間，所以其實唔係熱嘅，其實嗰個位。咁咧，我個同事咧，即係佢就係坐喺上面坐咗兩個鐘頭，喺上面兩個鐘頭啫。佢落翻嚟嘅時候，佢一個水人咁落翻嚟。 佢話好熱， 係佢出汗出到成個人好似咧桑拿。 佢嗰種熱嘅感覺係 佢話第一佢形容俾我聽嘅，第一佢都係嗰句，第一樣嘢就係佢好焗。 系， 佢覺得好焗，焗到係即係又有時或者密不透風咁樣，即係佢完全焗唔覺得有風。 但係好怪嘅，周圍都係樹嚟嘅，點有可能會焗成咁啊？ 係啦，咁正常你有樹應該 有樹蔭 有 水氣 咁樣，係啊，咁 suppose 應該係咁啦，但係 冇 好焗。 Okay、 跟住第二樣嘢，佢就話佢一路坐嘅時候咧，佢就話佢開始即係唔知點解佢同啲。其實他上到去那個 checkpoint 做的事其實是不是很體力勞動的、只是叫他即做一些 exercise 樣總之就是很靜態的，但是呢他就說他的汗呢是不斷地湧出來，他自己帶一支水是不夠喝，他喝完之後 要再 科技補充， 科技再嗌水咁樣啦。跟住佢話咧，佢直情佢個感覺就係我嗰頭入完啲水，啲嗰啲皮膚就滲翻 出翻曬嚟， 係啦咁樣啦。咁同埋佢話佢係即係可能你留喺嗰個地方不斷咁樣開始補水嘅情況底下咧，個身體好似缺氧咁啊。佢話都 好局促，直頭係 直情好似啲暈啊，直情係暈得好似暈下暈下咁樣。咁我就話即係其實我冇講多啦，即係我又冇同佢講，咁啊佢即係佢 debriefing 嘅時候講翻俾我哋聽嘅時候，咁我就話即係我都同同事講話，下次建議下次真係唔好喺我搞 checkpoint。咁佢話係啦，既然個環即係我 環境唔許可， 係啦唔許可， 淨係話個環境啫， 係啦，我就冇講到其他嘢，係啦咁樣啦，咁即係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嗰個停嗰個位置，我哋同時發生嘅事情。咁你話見唔見到一啲好實在嘅嘢？我去咁多次都未遇到，但係即係 佢嗰個位置咧，好老實講，我個感覺話俾大家聽啦嚇，即係我都有上過去嘅日頭嚟嘅，係即係個感覺上話俾你聽就係、是、佢似乎係有啲，佢係一個唔應該坐立喺嗰度嘅， 係 好似係撞到有啲煞氣。存在咁咯，系啦，你唔 应 该存在喺嗰度有任何建筑物添，应该话， 或者你应该人应该唔应该行上去？ 但系偏偏咧就喺嗰度就搞咗一个凉亭喺度，呢个系比较奇怪嘅。咁但系都喺度题外话同大家分享就系话，唔好以为吓撞鬼都系凉浸浸嘅， 系啊， 你记住，有阵时咧有啲地方咧，例如系你经过火灾啊，或者经过某一啲嘅缘故咧，系可以好热噶。 是啊，是啦，无缘无故地热咯， 是啦。咁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 嗯， 即系点解你会觉得佢焗啊？无论咩，第一样嘢佢系周围都系树荫。 嗯， 其实本身可以寄居嘅地方好多。 嗯， 第二样嘢嗰啲树咧唔系榕树嚟嘅，其实我记得印象中唔系榕树嚟噶吓，但系系一啲好高大嘅树遮晒嘅吓。第三样嘢，其实后面系马路嚟嘅。 嗯， 吓，即系睇到嘅。睇到條馬路嘅， 睇到睇到睇到。 咁、啊、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點解咧，個感覺就好似係俾人圍住咗咁嘅感覺啦。 係，即係好似四面受敵咁樣。 係、啦，四面係啦，腹背受敵咁啦嚇。 跟住係啦，跟住其實佢嘅周圍其實都係都比較奇怪啦。即係例如佢隔離嘅城望鎮又係好鬼奇怪嘅。 好似夜遊見佢嗰啲板啊，嗰啲咩喺度揈下。 係啊，你見到揈啊嘛？ 佢撲河咯，係啊。 而家都仲揈緊啊嘛？ 我見到嗰次夜遊，不過冇理佢咁解啫嘛。 即係仲要係完全感受，即係嗱，好、奇怪㗎嗰度咧。因為你如果去過玩嗰個城望鎮，你就知道佢中間咧有啲圓空嘅，即係叫做搖板， 小木板係啦，但係喺度喐下喐下都 揈得好緊要。 又冇嗰日，我記得係冇乜。风嘅其实 系啊， 风唔大咧，唔知点解。我系咁一立过啫，冇遗意其实 系 有嘢。 但你听到佢系啲 你喐喐下啦，总之有喐嘅。 我最有一次最夸张系，我觉得哇唔使咁夸张嘅，即系佢夸张到唔使咁样嘅。就系、是、咧，我哋嗰次行过城隍镇，咁咧个城隍镇咧，佢有一个位置就系与你咧就系揸住条绳擒上去嘅，我唔知擒上去上落去啦。咁咧佢有條直嘅條麻繩咁啊，好粗。你知而家城隍鎮嗰啲好粗噶嘛啲麻繩。咁咧佢條，咁咧佢嗰陣嗰陣時嘅天氣其實相對唔係話真係很大風，真係唔好大風嘅啫。但係咧我見到 無理由都會咁勁啊。 係，就算即係除非打風嘅啫，真係即係打風嘅啫。我覺得打風有機會咁樣去。佢嗰個狀態咧，佢係話俾我聽咧，佢嗰條麻繩佢喐到咧個幅度係即係係左搖右擺得好緊要， 冇人 嘅喎，冇人。系摇摇， 风唔系好大。 同埋佢因为佢上下都系锁死噶嘛， 系一定有嘅，系啊， 系啊，即系佢一定系上下嘅绳头位置系固定咗噶嘛，跟条绳系咁样左右摇，左右搖 左右揈， 左右揈揈。咁我就喺度谂紧，哇， 冇嘢系嘛？ 做咩我话咩事啊？ 不过更诡异咧，我可以咁样分享就系、是、我去过咁多次咧，其实个城隍阵都唔开嘅。 啊系啊，个内都唔开， 亲都唔开嘅。 我玩过一次。你話是話，我真係去過玩過 一次。我去兩至三次都冇開過。 我玩過 有其他營，即係有其他嘅組織去入營嘅。 嗯， 但係冇玩呢個嘢嘅都係。 佢 應該咁講係直頭係唔開嘅，根本 因為佢要請佢即係咁樣講啦，即係講其實而家你見到護樂康樂中心咧，其實有好多營地嘅設施咧，例如可能射擊場啊、滾直溜冰場啊呢啲咧，其實咧佢有啲。 即有些技術性 的環節，其實他們會外聘導師的，就不是營地本身自己的，即不是本身康文署的職員。 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說他沒有那個冇嗰個同事請到翻嚟，咁就唔 因為其實我可以講多少少呢個年嗰個情況就係、是、安民處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好多佢啲所謂嘅興趣班啊，或者佢嗰啲啲可能射擊場呢啲可能有技術性嘅嘢咧，其實佢哋係唔係安民處嘅職員嚟嘅、哦？其實係呢啲全部都係外判出，係外購翻嚟嘅一啲導師。咁如果你話咁啱得咁巧，你喺入面嗰日咁啱冇導師，係啦冇導師喺度嘅話，咁佢就會唔開嘅。 哦 系啦，咁我就，但系其实你要揾一个成网阵嘅导师，其实唔难啦。香港其实 但系都唔紧要，即系你有冇人嚟到开呢个嘢都唔紧要，只不过系你当你夜晚夜游经过去嗰度，佢自己摇下，你都觉得 喂真系好惊， 几盏鬼喎吓， 系啊，你都觉得咦咁得意， 系啦，点解会喐啊？ 系啦， 喐下咁咧， 系啦，仲系你。仲要系记住嗰日唔系打风咁样噶嘛， 冇乜风嘅情况咧，你会见到啲木板咧自己度， 即正如我哋平时行过啲游乐场，见到个千秋自己喺度 摇下，你都知咩事啊？见到都 系啊，你即走啦。 不过咁讲啦吓，即系而家啲屋邨好多已经冇咗抽签呢家嘢噶啦。 系啊，而家新起嗰啲都冇噶啦。 最主要因素就系因为保险问题。 哦，系啊， 唔想孭飞。 系咯，所以而家你见到而家千秋呢家嘢 冇咗噶啦 吓，见少。 即系啲人都话点解会要啊，咁其实咪就系 连氹氹转都冇埋啦， 斩脚趾被沙虫呢啲高危嘅游戏，我做咩仲俾你玩啫？ 连氹氹转都冇埋啦， 即系你分分钟第三者暂保呢啲会好贵啊嘛。 系啊，你谂下以前我哋旧式嗰啲公嗰啲游乐场， 爬架爬绳呢啲千秋啊、摇摇板啊、氹氹转必有嘅添。 系啊， 而家冇晒啦。 同埋而家佢全部都系胶噶嘛，以前系铁嚟噶嘛。 用啲好低能嘅胶啦，总之系感觉上低能。 成日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好似即系俾着，如果一个比较份量重啲，好似我咁咧， 踩爆 咗嗰个架， 唔奇嘅，我觉得唔奇，系啊， 冇咗以前啲辣劈劈嘅感觉啦，已经。 不过到时会话俾你听，你咁大个人呢度净系12岁以下儿童玩嘅， 我心智12岁唔得噶，你 唔得。 O K， 好，咁啊嚟翻翻嚟，咁 另一个地方啊，诡异嘅。 系啦，头先我 啱啱讲完呢个烧烤场， 咁咧其实咧即系好多人咧都头先你都笃啱一个位，即系头先你笃嗰个位置，其实康乐室系啦，头先你笃嘅地址系康乐室嚟嘅，咁康乐室嗰个位咧，其实你话。佢一定唔係，我又唔覺得係有啲乜嘢，因為其實佢當門啫，我就係覺得 佢個設計本身係舊軍營啦，係唔舒服嘅。其實睇落去都 佢本身嗰個狀態，其實講真的，你就算去到啲營舍，佢本身圓頂啊，即係佢全部都係圓頂噶嘛。 你以為入咗個墳墓咁，以為 係啊？ 你知中國人好罩忌呢啲嘢啦。 誒，一圓頂咁樣，你就會覺得硬係感覺上係唔舒服咁啊。 Okay. 但康樂室其實相對地冇乜嘢，只不過佢有時佢因為咧，始終呢啲户外中心咧一定係多蚊，所以其實嗰時候藍燈，即係嗰啲藍嗰啲滅燈咧喺度。咁你成日會覺得感覺好似好奇怪、 好詭異 咁 啦， 係啊，其實事實上係冇乜。 其實冇嘢嘅，係啊，即係純粹個觀感肉酸啫嚇。即 係 但係你話係咪好打冷震見到又有詭異嘢冇喎？其實 冇，嗰度相對地係都幾安。 純粹如此嘅啫嚇。 係啦， 不過原來今晚鬼係泳池退出喎。 係喎，咁啊原來咧，我有一次咧即係實地考證過啦一個地方。咁咧就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喺個營舍嘅最篤篤個位置咧，其實係個停車場。咁啊隔離有滾筒溜冰場啊，坦克車，同埋最多嘅就係坦克車，有啲運兵車喺度嘅。因為嗰度位咧，其實係有啲展覽區咁啊，可能展覽翻嗰啲。 其實呢個麥理浩都有嘅，就唔止呢個西貢。 係啊，但係麥理浩嗰個又係 好散嘅，係 好散 嘅 嘛。佢上唔知上中下都有噶嘛。 係啊。 係啊，咁但係佢就因為佢場地，我估個場地所限啦，佢擺咗架喺度嘅，有架運兵車喺度。咁咧嗰個位咧，長年累月。因為其實好少人行嗰個位嘅，其實滾筒溜冰場停車場卡忽都少嘅。就算我哋以前就算去旅行都好，或者去營舍玩都好咧，其實通常我哋旅遊巴都係睇翻師傅的上集。 係啊，嗰度入都唔係叫入喺個落車啫嘛， 喺下集嗰度落咗車之後， 落咗車跟住就 自己行入去噶嘛， 唔會停車過夜嘅。 係啊，同埋就算 even 就算我哋走都好啦，佢送咗我哋入去，佢都會拍第二度嘅，佢就唔拍邊。係 啊，唔會拍呢度。 咁嗰個位就即係同埋。最奇怪又是一个跟个凉亭有些类似了，就是它一个这么空旷的地方， 但是仍 然不同、啊、涼亭的旁边全部都是树的时候呢基本上它不空旷其实、 啊、那是你觉得包住了、啊、 即是包住了嘛但是这个停车场呢它相对来说阔落一点因为你看到这个天嘛首先一样 啊看到 是咯但是其实其在呢即是它周围都是树但是很没什么生气啊人气啊那种感觉的。 因为你都少用的嘛其实。 或者是啦。 同埋好多时候就算滚咗溜冰场嗰度呢其实都好少人用的。你想下你有冇留意一下即是其实我哋有时去日营呢、 哦、我嗰次去佢冇开的。 你都冇开嘛。 冇开的嗰次。 佢嗰度呢好丢人落索的你有冇发现 是啊好好惨。殘殘地啦， 即係你比起再即係再近翻下集嗰邊， 或者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咧咁啱就個營係大修 啊， 整體大修，其中一個部分就係啱啱講到呢個滾軸溜冰場嗰區咧，基本上佢都係唔開放， 係 全修嘅，基本上係。 哦，即係你咁啱嗰陣時， 但係你話經過個停車場，你硬係覺得，因為我哋。即系点都会行过噶嘛，有阵时， 哎、 你硬系觉得呢个停车场咁，我你都算阔落啊，都唔算好差，但系你唔觉得佢有啲咩？我哋形容做有啲洋气可言啊，冇乜噶其实。 你会成日觉得好多朋友凝聚咗喺个位置 啊，似嘅似嘅，即系有啲惨惨淡淡嘅感觉咯。 你尤其是嗰阵时我哋因为泳池收即系闩咗冇开咧。其实你会在那个 area 你会完全觉得形比即是那个比对得很重要的、嗯、即是那个环境里面还有不它那个位置呢其实又是这么啱得又是凹着进去的 是没错 它啱啱 一个形的最入面来的 最笃那点 是最不起眼的 你平时其实你讲真如果你就算走过那个 car park 其实你都不会很遗意的其实那个停车场你不要觉得 是卡帕来的吗 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卡帕只不过是一个很大块的 一个空间 是一个空地这样那你即你不会知道、啊、那里原来可以泊车我因为平时都很少见有车泊在那里还有、嗯我试过有一次他那个即找了溜冰场呢、他有个他又是不知道又是凹着进去的嘛溜冰场又是再在旁边凹着进去他不是本身有个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跟住之后呢其实它就、有个地方给你借鞋这样的。 是是。 那它是一个圆滚的一个即是、 它又不是八字形的它是像一个 椭圆。 椭圆即是运动场那样。 是啊跟住你咪跟住之后旁边其实我不记得是不是还有一栋的还是什么鬼的我不记得了。 是。 那我成日见到那个位置呢又是就算日光入埋都好，那個位置好像是看到阳光完全 很阴森的 是射不到 入去我记得的是射不到入去 还有 阴阴森森 还有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 你留意一下 我这个都是 我有时候都留意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营舍不是会分在上半部和下半部有两个入口的嘛 是 啊跟住夹装夹住那个运兵夹装那个出口呢是特别暗的 是 你留意一下 是 特别暗的那个位置反而调翻转你 在下面那 个我怀疑我敢怀疑啦好耐以前呢应该是那里才是正门口来的 应该是 好耐以前啦讲紧 是 啊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位置呢因为你为什么你怀疑都是暗的因为呢那个位置呢其实你一转进去其实你想一下我你回想一下大家有怀疑的话如果近翻我哋平時入出入口嗰個位咧，其實係有佢個閘同佢出邊嘅馬路嘅位置咧，其實佢有一段距離嘅。 係 調翻轉佢個卡巴喺呢邊，而且佢個嗰個上閘同喺馬路嘅位置咧，其實相距冇咁遠嘅個距離。 冇錯， 係佢個上閘嗰個閘口係冇咁遠嘅。即係其實我又估計，我估以前啊，即係好早期嘅時候，應該上面嗰個先係最經常用嘅出入口嚟嘅。係 啊，但係某啲緣故就令到佢唔能夠再做。正门啦、 啊，系啊，但唔知啦，当然我哋都唔知道。 系啦、啊，這个我唔敢估计啦，即系咪有另一啲嘅原因啦、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即系变咗，我成日都认住就系嗰个位 area 咧，即系嗰个上层，即系上闸啊，佢叫做、 嗯、 上闸嗰个位置咧，其实系特别多，即系嗰大系特别多朋友 聚集喺度咯。 个位置反而调翻转，你近翻我哋而家嘅所谓嘅出入口个位置咧，嗰边咧反而就比较。人可能人多啊，可能成日都多，经常性啲人 是。咁系嘅，老实讲，你谂下咧，其实嗰一带地方佢自成一角嘅时候，同埋都系一啲细路仔去嘅地方。 啊、 你有幾可能會大人 一窩蜂咁走去啫？就算泳池，泳池個正門口都唔喺嗰度。 系啊， 所以基本上你话要搵人去嘅机会其实唔系好高。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嗰个位咧就因为人气少，加上你同埋你长即系 佢零零散散 lift 咗落去 ，lift 咗落去个位， 因为隔篱就系一个山岗仔啊嘛。 系啊，同埋 你留意翻我哋头先讲过嗰个形蛇个本身佢依山而建噶嘛，佢、 嗯、 本身入到去嗰条路咧，成条路都系咁样上上落落， 系啊， 零零散散去到啲位系一路 波浪咁嘅系。 系啊，但系你即系中间，例如我哋讲紧餐厅嗰啲位咧。即系斜斜上斜落斜到落，但你去到泳池嗰个位咧，系一路落嘅。 系 有冇留意翻？系一路斜到落落落落落底。咁即系话佢本身嗰个地形上边咧，其实嗰个位置其实已经系比起前面系还要低嘅。 系冇错。 所以我估计就系因为嗰、那个，我估计都系因为个地形问题， 凹咗落去咯， 形成到佢会唔会都系咁样而即系聚咗啲。 呢个我又觉得唔奇，真系唔奇。 系 啦、 啊，因为我估计有机会就系因为咁嘅情况，所以啲朋友仔就觉得啊，更加容易聚集咗喺个位置，系、 嗯、 啊，再加上又冇乜人会好，即系唔系特别唔会多人行喺嗰边啦，系啊，咁啊，所以变成咗嗰个位置又会系系咯，变咗好似多朋友仔聚集咁咯。 OK， 好啦，嗱，咁啊，剩翻好少时间啦，约略即系喺呢一节讲下就系、是。你那次即对住那个学生做了这件事之后、嗯、事后你 find out 的东西其实就是说究竟你当下用那件事的时候即用那个方法的时候、 嗯、 其实有没有感应到周围的东西是已经来了呢 其实呢我 因为你一试就会知道的嘛周围多不多 其实呢我做了那件事的时候呢好快就有果效啦，因为佢已经即 系佢就一定系啦， 出现咗反应俾我睇啦。咁但系当时当刻咧，其实系你问我周围有冇其他嘅状况，有个状况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啦。趁着最即系呢一节 最后呢少少时间，系啦， 个情况就系我会知道有人系即系有朋友喺我身边路过行过， 系 而系嗰股力量应该都几强大。即係嗰個感覺係好有壓迫感，而因為點解我知道嗰時我知道會有機會即係會 有機會出事 咧，就係、是、因為我唔止感覺到有一個喺我背後，應該起碼有成六七個喺我後邊圍住咗我喺我後邊。 嗯，因為你撩交打啊嘛。 係啊， 係啊， 我當時係感覺到除咗我前面有一個，即係、就是、我前面我嘅嗰個學。那個同學之外我後面是有東西的、 嗯、 當時應該是我估計應該有機會是準備attach我的應該 是、 即是有準備攻擊我但是可能我於我不知道什麼狀況 信念問題 是啦那就他沒理我那就我完 了你又沒理他們 很快散其實他當他我當我感覺到他的那個朋友離開了他的身體之後呢即離開了之後呢我就連我後面那股力量 都 散了已經即一散的时候他已经散埋了 OK 咁我估唔知系咪信念嘅问题定乜嘢啦咁样咁但系总之就 file 最后就系话俾我听就系我嗰下其实应该系有啲 好玩火 好玩火其实 但系为咗救人冇计 系啊即系后屘先一啲系咯屋企人话翻俾我听 好咁啊呢、這个户外康乐营我哋讲到呢度啦一阵间讲下麦理浩啦 好啊。 有人话真相是残酷的 你不听不看是不是就代表这些事不会再发生呢 大象为什么会流泪数二十万只动物成为血祭的牺牲品 古迹和环境真的无价吗 难道人类真的大晒 你越禁言我们讲得越大晒 来到 Season 4有我 Jacqueline Chris Simon Rosanna Caroline 还有我Peggy 继续同你 重怀有家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氧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还有什么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又翻翻嚟咯。 系啊， 讲完呢个西贡户外康乐中心之后咧，讲个更惊吓噶啦，惊吓噶啦，嗱连我都漏口啦，真 系。呢招好流口惊喎。 啊，呢个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啦。 阿夫人，阿夫人度假村。 阿麦理浩夫人咧就同呢个度假村猛唔猛鬼系冇关噶。 系啊，唔关阿夫人事。 系啦，唔关麦夫人事嘅，系啦。 但系个地方真系唔知点解好奇怪。 呢个地方嘅历史背景咧，其实都系一个英军嘅训练营嚟嘅，本身吓，咁所以咧就某程度上都啱嘅，因为你都知啦，军事训练就梗系要秘密进行噶嘛，所以呢个北潭涌呢个地方咧，就方圆几十万里都冇乜人气嘅， 啊系啊， 村落都去要去到好远先有一条村嘅，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即系。冇鬼就呃你嘅，真系， 真系呃你嘅。同埋佢本身嗰、那个咁讲一个咁陡峭嘅一个营地， 系啊，冇错，因为佢真系依山而建，而且咧更诡异嘅就系佢又唔系沿住一条好似麦理好似呢个西贡户外康乐营咁，就一条斜坡啫，顶多都系，佢唔系一个斜坡嚟嘅，佢系一个斜坡里面又有山岗。山岗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真是被人的感觉是怪怪的，怪怪的，真的 是完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的呢，你不会见到它的全貌，你也不知道自己 身 在何方， 所以其实你发现的麦理浩夫人呢这间独家营是特别多地图的，个成个营 是沿途都够不够有地图，因为你很难找到路，虽然它都四通八达， 是啊， 但因为太似了啲地方， 系啊， 树亦都好多。 咪一来佢啲嗱，即系首先佢讲，先我讲外观，冇讲气，冇讲恐怖嘢。 系， 我哋先讲咗成个营地外观先。咁外观就系话俾你听，佢个营地成个啲即系每一个座每一座 building 嘅样咧，其实系好近 似 嘅。基本上咧，你就咁就眼而去睇咧，你系唔好知道自己身处嘅位置喺边啦，咁样。第二样嘢就系佢太，即系佢虽然佢因为成个营地咧，佢系分开有山脚啦、山腰啦，同埋山顶嘅。 系 佢分开三笪，即系叫做比较主要嘅地方。 嗯、 而佢分布得好，即系啲地 散 啦， 系啊， 同埋散得嚟咧，佢有条，虽然佢有一条大路，即系所谓一条大嘅麦路，你其实你行翻出大嗰条路咧，其实你好易行得翻上山定落山，你好易行得到。 系系系。 但系佢嘅周围咧有好多其他嘅小路。 系， 你 个 小路咧， 好容易迷失， 就会迷失方向 嘅。冇错， 即系就我通常咧，我自己入亲去咧，我通常就睇型，你睇型写 number， 我就会容易啲认地方嘅。 系，越细就越顶啦。 越细 越大就越低啦。 系啦，越大就越低。佢有 number 1234567890咁样一路拍嚟， 去到七十几啦。 系啊，咁啊，佢最细嗰啲 number 一定系最顶嘅。 系，冇错。 系啦，咁啊，最大嘅 number 就系最低嘅。咁啊，所以中间嘅 number 定系中间咯。 是 啦，咁样就反而你就会容易啲去辨认到你嘅位身处嘅位置，同埋佢太多小路啊，因为佢成个就算你喺山脚又好，山顶又好，佢侧边就算你喺个大呢条大路侧边，其实佢好多分支嘅小路咧，你要捐窿捐罅去揾你自己形成， 同埋佢因为自成一角啊，好多时都 啲形社同形社之间个联系其实唔系好高嘅啫。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即系系咯，变咗都一个即系几奇，即系形嗰个地形上都真系好奇怪啦。咁啊，同埋麦理浩最出名系咩？因为当年沙士嘅一个隔离中心。 系 点解即系当年拣佢咧？咁多形社 够隔绝。 嗱呢个即系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成个。你大家留意一下，你想想如去 佢是最远的其实 系啦，佢系距离人的民居最远的一个地方， 系 一个形社。谂因为咧，如果大家去过麦理浩夫人，你知道佢系要经过禁我哋所谓的禁区啊， 系 系啊，因为去到 郊野公园个禁区， 系啦系啦，因为你例如我哋去到北潭涌嘅，即系去到北潭涌，即系以前保良局诶，而家嘅保良局个营地， 仲要过咗去嘅喎。 系过咗之后，仲要入， 仲要再入， 沿住向住黄石方向、码头方向，因为入到去嘅位置咧，其实已经系个禁区位置嚟嘅。 系， 所以攞即系攞出枪面先至，先入到去噶嘛。咁再加上就系佢入得嚟之余咧，佢仲要系再逼再偏啲嘅，即 系好远噶。总之条路 系好偏嘅，咁基本上冇乜人好中得行。所以当年咧就系拣咗。即係揀咗佢哋幫助一個隔離中心，就算 in case 真係喺個營舍度 爆發， 就爆喺入邊啫咁樣，係啦。咁 要死就裡面死啦， 係啊，即係死就死曬。 當然真係咁諗下啲人嚇， 係啊。 當然就同沙士就冇直接關聯啦， 唔關事啦咁樣， 即係純粹一個隔離營啦。 係啊， 但係本身呢個地方嗰個位置，即係。某程度上是形成了一些不应该拥有的东西的，我觉得。 是啊，你发现有些什么呢？例如 很多狗咯。 啊，这个是真的。 有马骝咯。啊，马骝是正常的。 马骝怎么会是正常啊？ 因为郊野公园嘛。 但是你但是通常马骝聚居的位置，你想想在金山。不 是啊，真的有啊。 你见到马骝我未遇过很多次。 我小学那年去毕业宿营就是了。臨走上車就跟住啲人，誒點解有馬騮？真係有隻馬騮咧，就爬咗喺個樹上面。 哦，係 真馬騮啊！我唔係講假嘅，真係有馬騮嚇。但係令我覺得更奇咧、就是，即係你都知道政府營社啦，佢雖然好大啫，但係點解會有咁多狗 嘅？啊，呢、這個真係奇怪嘅喎。咁咧，你話多狗咧都。即首先第一件事，它本身是一个形社的地方，是即是你說 周围都没有民居的，是 的，你狗从何处来呢？是的， 自来的， 即是调回来说，例如我们就算去过西贡的户外中心，我们上一节提过西贡户外中心，其实已经是最近民居，也都是最近最多村民，是的，都是最多原居民的地方。咁你话呢啲村嗰个地方养狗，有狗 正常的 有狗喺附近咧，我觉得好正常。 系正常。 系啦，咁但系麦理浩夫人 周围方圆， 方圆数百里都冇人住， 都冇人住，系冇咩村落可言嘅， 乜都冇噶嘛。 点解咁多野狗？ 仲要系啲狗点样入？ 点样入嚟咧？ 系啦，即系要佢行。你谂下佢嗰个位置，我头先讲过，佢喺黄石嗰条，即系我哋叫北潭路咧。一佢仲要喺北潭路专登屈翻入嚟嗰个位置，佢先至可以入嚟。 系好远路噶。 系啦，咁啊，好奇怪啦。所以呢单嘢系点解会咁多？ 系无法解释，而且好多时聚集喺边度咧？山顶。 系啦，喺晒顶嘅。 一定山顶，唔会系 山腰 山 脚都冇 嘅，都唔会有嘅。 唔系喺晒山顶。 系啊。 咁啲狗同埋啲狗系你见唔到噶。好多時候你都唔好懷疑啲狗行過，我咁多次我聽到個狗叫聲。 哇！我記得我嗰陣時候，我哋即係四個男仔啦，即係小學生嚟嗰陣時候，小學六年班。 係。 見到狗已經好驚啦，即係個個盤，只只狗都盤佢曬喺你嘅營舍門口對出。 哦，你哋即係有狗嘅，見到只狗存在。 見到嘅，夜晚仲恐怖，夜晚係仲多過朝早嘅。 係。 夜晚多到咧，係喺你門口或者你窗下面都見到佢哋行過嘅。 哇！ 或者步喺你對出。 哦，咁而家可能好啲，因為我早呢幾年都有試過喺度住，喺度宿營過，亦都試過日營過。我就唔係好覺啲狗嘅出現啦，即係已經冇，即係冇你嗰個。 嗰個年代多啦， 係啦，即 係更驚恐嘅就係你都知道入得營咧，啊，梗有幾個動作會做噶啦。係啊，第一樣嘢就一定係四圍玩噶嘛。 係四圍困噶嘛。 係啦，第二樣嘢你一定喺夜晚通宵唔瞓噶嘛。 係 啊，第三樣嘢你一定講鬼 鬼故咯，即係你做曬你三樣嘢必然。 咁啊，嗰次嘅宿營咧，其實就我好記得就係落緊大雨嘅，其實。 嗯。 因為天氣麻麻的真係。咁所以就其實要玩的地方真係唔係好，唔算好多啦，因為你咁大院冇乜人噶啦。咁所以比較多時間留喺個營舍度嘅。咁特別夜晚啦，即係通宵咧。咁去到唔知12点打后啦，我哋就开始讲鬼故，有一个时段讲咗一阵咧，都冇讲晒讲鬼故，跟住咧莫名其妙嘅，啲狗咧就会 点样 咧，就喺度哀鸣咯， 哀鸣。 最初咧就系咁嘅个情况咧，就系话其实嗰晚咧久唔久就会听到啲狗吠嘅，即系哇哇哇咁好劲嘅狗吠声啊！因为附近好多狗啊，真系一到夜晚，同埋冇乜路灯嘅就嗰度，好暗噶，好暗。 呢个系每一个度假村嘅通病嚟嘅。 咁跟住 系咯， 跟住咧就你都知咁样样好惊噶啦，跟住到九点几十点，突然间又敲门，咯咯咯咁，会吓鬼死啦！咁当然就系原来系啲老师叫我哋落去某个营舍集合咁啫，有啲帮个老师帮班主任庆祝生日嗰次 系 哦，不过呢个系冇乜关系啦咁。 嗯， 咁但系跟住咧到12点后入夜啦，就开始听到啲呜嗰啲咁嘅狗叫声啦吓，即系已经唔系一种好你觉得系好理解嘅声音啦吓，即系俾人个感觉就系、是、哇系咪附近有啲咩咧咁啊，有啲咩系应该吓、出现嘅咧，咁就好离奇啦。咁于是乎就即系大家开始你眼望眼啦，惊惊地，跟住突然间有人话，因为其实佢好得意嘅，佢其实前面系门啦，后面系有窗嘅，咁佢个形式，佢嗰个形都几阔落嘅，其实个感觉，佢系 阔噶， 佢咁嘅，一入到去咧就一个厅啦，厅两边就系房嚟嘅， 系啊。 厅两边系房，后面咧就系、是、即系跟住有个梳化啦。咁然后咧，佢前门嗰度有窗嘅。后面就一大立一个大窗咁啦。跟住讲讲下，突然间就话有个同学仔就指住后面。后面其实系一个好多树嘅地方嚟嘅。 系啊， 就突然指住，咦？跟住两个人行过。 有人行过。夜媽媽又喺你個窗邊。 嗰時已經講緊係12点凌晨時分啊嘛，正正就係、是、就有人行過話，咁啊奇怪，點會有人行啊嗰、那個位？即係我哋都朝頭早去過睇過，就係嗰度唔係好常出入嘅通道嚟嘅，其實嚇。反而前門就應該係多啲人行嘅。 啊，唔出奇啊！嗰、那個位同埋你 咁，但係都冇心夠啦，一聽見啲咁嘅狗怪叫聲都已經即刻話，唉，唔好講。 哀鸣， 跟住就继续我哋玩枕头大战啦，咁啊掟枕头咯。 果然小学鸡啊，玩枕头大战。 嗰阵时小学啦，所以就冇乜遗意咯。 果然系小学鸡。 但系山顶老实讲系比较奇怪怪，因为沿路咧你都系啲弯路啦，二嚟就系佢营舍同营舍之间咧，其实嗰个区隔都几远。 系啊， 系啊， 对。 你会无啦啦由可能你落紧车就望到上面嗰度有一凸 零零四四有等 系啦，跟住楼下行下，咦？点解呢度有一凸咁咧？咁好奇怪嘅。 系啊，佢本身即系因为距离我哋你知有去过就知道，其实佢好多时候佢啲其实佢大部分形式都系集中咗喺山顶嘅。咁基本上咧就但系好奇怪。总之头先你话斋就系你行下望望上去，咦？有咗形式，跟住行两步，拧一拧个头，咦？又 有 一间 咁咯。 同埋你系永远。即是他的形式的样子仲要是一模一样的嘛。 白色的我记得是。 类似啦，我都记得是白色的。 我那时是白色的。 不记得了，就印象。那都永远都是你即你很容易就会动失路啊，或者会。 很容易迷失，是 啊， 真的很容易迷失。 是啊，同埋你都即去极成日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身处。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就我试过几次都是，不论是落雨的天气又好，或者是日光日白都我都动失路。咁咧，跟住我哋試過有一次去到講緊我哋山腳位置咧，咪其實山腳位置就會比較偏向多咗好多嗰啲即係其他遊樂設施，例如游泳池啊、嗰啲康樂館啊。咁啊，特別要講個康樂館，因為個康樂館咧，其實喺就係、是、又係咗最篤篤嘅位置嚟嘅。你有冇印象喺嗰、那個即係泳池隔離有座嘢，就係、是、康樂館唔知道打乒乓波啊？ 係有啲印象，好詭異嘅康樂館，我覺得係。 同埋唔知点解有奇怪啲诶， 好诡异嘅个康乐馆系， 冇乜人行入去， 好噏耷嘅，而且 系好噏耷得嚟，又即系又系啲门卫 难，职员好 hea 咯，我哋记得， 系门卫难，即系打康乐棋啊， 好残噶啦，我记得我嗰阵时啲设施系好残， 我早两年，我 应该好啲嘅， 都系残噶啦，其实。咁咧，呢个其中一个嘅，即系入到去咧，你唔知系感觉又系好唔舒服嘅。咁但系咧，我后屘先知原来嗰度咧，康乐馆嘅隔篱咧，原来系仲有一个影社。我后屘先知嘅，因为咧长期累月我哋都冇怀疑，原来嗰度系仲有一座。 应该系最笃笃噶啦，嗰度系。 系啦，即系成个 最唯二嘅嗰座影社。 系啊，真系最唯二，同埋系。因为其实你沿路咧，佢侧边其实系一啲即系树嚟噶嘛，跟住咧你成日都会觉得，觉得有啲嘢喺嗰边喺嗰条， 有嘢望你咯，你硬系觉得 系啊，你成日都点 解会即系一条冇乜人？因为你知啊，即系山脚部分咧，佢形成唔多啊， 系啊， 变咗你行嘅人又少，但系你沿路落去一望，点啊，望够未啫？望够未啫？你会有种咁嘅凝住，就系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哎哎，突然间走出嚟， 都唔出奇。我真系觉得会有。 因为点解咧？喺我哋小学嗰阵时去咧，其实个营社负责人咧系会讲俾你听噶， 系 有可能有非法入境者窝藏喺树林。 而家冇啦， 而家应该冇啦。但系嗰阵时真系有咁讲埋嘅，所以我哋都会，即系佢哋都话 keep 锁匙嗰阵时要谨慎一啲啊，最好锁实嗰个营社啊，咁 系啊， 闩好晒啲窗啊，等等。真的会讲埋话有非法入境者喎、 哦，咁你又咁你又咁谂，你喺嗰个环境底下，你即系佢嗰个地理环境入边，你觉得又 I 个就唔出奇。 但系嗰阵时系啱啱回归后第二年啫。 系，咁同埋咧，你有冇怀疑？有冇试过入过去咧？喺山脚下边有一座叫做文娱馆啊，嗰度咧系有得俾你捉下棋啊，睇下报纸啊，有电视噶。 嗰间反而冇去， 冇 入过去。 你试下入，又我嗰次入去咧，又系因为咁啱咧，早两年我带队同啲 user 入去玩，咁啊都系自组形式咁样去。咁我哋当时去到嘅时候，应该系得我哋一sorry， 应该有两间群体啦，我系其中一个啦。我哋咁、我哋其实位数唔多，十几人到。咁另外嗰对嘅团体咧，其实佢哋自己 book 场有嗰啲训练啊，咁样有啲即 系嗰啲另类啦， 系啦，自己玩啦。咁基本上其他呢啲咁嘅文娱设施啊，就应该得我哋用嘅啫，系咪？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咁啱嗰日嘅天气真系即系比较差啲，因为春季嘅时间去到梅 雨季节， 系啦，咁啊落雨，仲要落得好，即系又唔系大又唔系细咁样，微微咁样， 系。即總之你又覺得係好唔舒服啦， 即 係 灰灰立立嗰啲天氣啦， 即 係 濕立立嘅感覺已經好差 嘅。跟住咧，咁我入到去，咁我哋即係焗住，因為去到户外嘅地方玩唔到啦，冇嘢可以。係 啊，你一定好多關閉咗㗎啦。 係啊，因為落雨落唔俾唔開啦，咁我哋就即係自己選擇咗去，即係又同一兩個 user 走咗入去玩。咁啊入到去入邊咧，其實咧入到去睇，因為其實咧佢咁啱個位置原來都係影社嚟嘅。佢嗰座嘅文娱馆其实楼上系有人住嘅，即系有佢会租。 楼上有人住 系啦，即系佢唔知楼上唔知二楼三楼嘅位置咧， 应该系有啲营舍啦。 营舍即系有房嘅啦， 都有写几多号到几多号房。 系啊系啦，咁嗰度咧楼上有人住噶嘛，咁啊嘅咁应该就我估计当日就冇嘅咁样啦。咁我哋入到去咧，今日有个即系有个 staff 咁坐咗喺个大堂度。咁啊入，跟住好奇怪，入到大堂啦，跟住你好似你个感觉就好似自己好似去 U 嗰啲 hall 咁咧，我自己好似去 U hall 咁样，跟住入到去， 咁啊 有个 reception， 即系或者有个保安员咁样坐咗喺度，跟住入到去咧，佢就好多间房嘅，有我谂嗰度应该有四五间房，第一喺个地下度， 啲活动室嚟， 细嘅活动室啦，即系啲例如有啲阅读室啦，咁啊跟住有个小嘅儿童活动室啦，跟住有啲房系唔知有康乐棋啦咁啊。跟住你可以借棋嗰度捉咁樣，咁咧話説就有一次咧，我就嗰度冇，其實我哋一行應該四個人嘅，咁啊因為太大雨嘅關係，我就同啲即係行行一路大雨，咁其實我哋想行去玩嗰啲去康樂館度玩，咁但係行唔到，因為太大雨行到半路，咁我哋入咗去避雨，咁啊順手叫做坐下睇下電梯，就 有嘢玩就玩下啦， 係啦，咁我哋咧就冇都冇，咁啊佢第一件事個 staff 就問我你住喺度，我唔係，我哋係日營，咁我哋有張 label 寫住日營噶嘛。 係。 咁啊入到去住，我哋入到去坐啦。咁啊啲即係我啲 user 就坐咗喺即係喺活動喺閱讀室就坐喺度睇下電視啊，睇下報紙先啦咁樣。咁我就周圍行。 係。 咁啊當時其實冇人嘅，我咁 冇其他人，得我哋四个同埋个 staff 咁样。跟住咧， 即系话成间馆其实冇人。 系啦，咁行啦，喺个楼走廊度行。咁我行，我就好奇，咪真系望下啲房系咩鬼嘢嚟啦咁样。咁啊，行到去，行到过咗啲阅读室啦，行咗个另外有个活动室，就系啲学期咁样啦。咁行过，咁啊行过咗之后，咁啊厕所嚟。咁我正谂住翻转头嘅时候，我就听到有话有人读学期，啪咁样啦，即系嗰啲我哋玩。用 我知道我知 道，嗰只康乐棋，我怕啲听众以为 而家应该未必识哦， 识 唔系嗰只，即系攞住好似打苏格咁嘅， 系啦，啲嗰啲， 不过嗰啲系工具马炮时像兵嗰啲咁， 系啦，咁我哋又玩，即系嗰啲啦，啲我呢年我嘅年代玩嗰啲，咁跟住即系我以为啊，我初头就要啊有其他人或者我， 系或者有人 book 咗嗰个， 系两下好响啊，咁因为你知一笃嘅时候咔咔咔， 好响噶嗰啲系啊， 好响啲木嚟噶嘛， 系冇错。 咁跟住我就睇到，咦，睇到两下，我以为佢哋玩啦。 系， 咁我就翻转头，我望一望，冇人， 即系冇开过，其实 冇开，嗰啲冇旗子。 咁你已经 O O 地啦。 跟住又冇事都搞， 系咯， 即系乜都冇咁啊，奇怪，呢啲系咁嘅咁 样。系咪人捉紧棋啊？ 冇啊冇，跟住我行翻入去阅读室咁啊坐啦。咁啊，可能跟住我哋坐喺度，跟住我就话啊喂，其实我闷啊嘛，跟住我不如其实我捉棋啦，我哋不如即系因为出边落紧 雨，借啲棋嚟捉住先啦，咁 捉住先啦，系啦，因为你出唔到去，有啲雨都其实 咁大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佢哋就其实你知我哋丢晒就会咁样，跟住就好唔开心噶啦。 冇办法 啦，咁冇计，咁我哋就捉啦。咁啊捉下捉下咧，咁跟住我哋就跟住佢哋就我哋几个同啲 user 捉紧棋嘅时候，佢就话啊想。闷啊，即系诶，有冇其他嘢做啊？咁样，即系佢哋捉下捉下。咁啊，我冇啦，即系冇办法，即系睇下有冇其他棋捉啦，或者玩学棋啦咁样。anyway， 咁啊，跟住突然间个 user 就同我讲啊，觉得唔舒服，即系佢话佢唔舒服。跟住我点 系乜嘢唔舒服咧？ 系啦，佢就话我坐喺度啊，我以为冻亲啦，会唔会？ 系啦系啦 系啦，因为我哋揼咗雨入嚟，咁我话系咪冻得滞啊？佢好冻好冻冻，咁我系咪因为啲冷气开咗？ 都大噶，系啊，你都知形成啲冷气啊。好怪嘅系啊， 好似唔使钱咁样啊。咁啊，我哋入到嚟嘅时候就会发现啊，好冻好冻冻。咁我哋就即系同佢哋，即系我话，不如我就行出去，我就同个 staff 讲，我话可唔可以 校细啲冷气？ 系校细少少个冷气啊，等即系唔使咁辛苦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冇，其实我哋冇开冷气。 咩话？ 跟住佢因为我先讲过呢个地方唔系用啊嘛。 即是说其实由头到尾你入去那一刻根本就没有开过冷气，而那种凉意那种寒意基本上不知道哪里来的，边上 是啊。跟着我就跟着 奶嘢了， 我不知道春可能春夏，我就即是我跟他说我们不如跟住個我其實坐到一路係 feel 到啲涼咁樣，跟住我就諗緊 冇理由啦，你就算開曬窗 冇開窗㗎，就係 佢冇開窗更加啦，啲風 其實冇風格嘅環境，咁我一路都以為開咗冷氣，你知嗰啲冷氣開咗唔覺㗎嘛？ 係啊，但係佢話冇開你就 咁我就企咗喺度啦，跟住我哋就即係冇理啦，咁啊照即係乜都唔理啦，日光日白傾鬼，咁跟住之後我哋就話啊繼續即係咁啊，咁我哋我問佢有冇遮。咁佢話都有啲即係啲人留低嘅遮，咁我借咗佢把遮，咁我哋就走，咁我哋就開遮走，咁啊行啦又行，咁佢就話唔係，跟行到出去其實一啲都唔凍嘅，其實你行翻出去， 即係嗰個温差完全兩回事， 喺個兩個温差地方。咁、okay. 我哋上到出到去，咁我哇點解咁熱咁？即係 咁啊更加詭異啦！ 因為你會唔會 春季其實雖然都乍寒乍暖還寒啫，但係問題你唔會温差到咁嘅地步。 同埋你覺得個感覺凹濕濕噶嘛？ 佢冇開過冷氣啊嘛，問題係。 我想講陰陰濕濕，但係佢唔係凹凹濕濕。 係， 即係佢係好即係 你唔會明白點解會係咁啦。 係啊，咁跟住之後去到就咁，我哋繼續去行啦咁樣。咁啊，跟住沿路其實因為個形勢太大啦，咁我哋經過咗個泳池啊，咁樣行過去。行過去嗰個場地，去到嗰個館咧，咁啊個館又係頭先你話齋就係啦，我就係佢哋，你知道我哋 user 比較多疑嘅時候，就會成日話點解好似有啲人望住我哋咧咁樣，跟住我 係啊嗰條路，老實講，我自己夜晚即係嗰次又係夜晚燒完嘢食，佢哋仲燒緊，我走先，即係唔知落去揾嘢定咩鬼。 系， 我對眼不嬲唔係幾好咁嘅夜晚。 你，我清楚。 咁啊，沿住斜路落，我硬係覺得迎住，好似有嘢望嚟望去咁，但系冇乜人，冇人嘅，系啊，系觉得 有嘢望我喎，咁冇人嘅，但系两边都系树嚟嘅啫嘛。 系啊， 你感觉个感觉啊，其实系 同埋同埋佢已经唔系相对，即系会唔会啲人会第一个直觉就会话会唔会系啲 CCTV 啊？即系好多时候好多爆电视啊，嗰个感觉即系所谓 Sony 啊， 或者啦吓， 系啦 ，however 我即系咁样讲，但系我又唔系好觉， 唔系呢种感觉， 系啦， 唔系 CCTV 呢种感觉，同山顶嗰部分嘅感觉系两回事嚟嘅。 啊、 即系山顶嗰部分咧，你个感觉系好错，好好多嘢系即系叫做交错啦吓，你完全系好似迷失咗个人。 你成日好似有冇试过入错 转去都唔啱嘅？ 你有冇试过入错形身？我试过喺山顶入过入错。 嗰次好彩嘅，山顶嗰次系冇嘅。 系啊， 冇嘅。 我试过入错形身咯，啱我试过。 山脚嗰次系因为疏落啊， 系 都揾过下。 系啊。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話啊，你話嗰度誒好多奇怪嘢會發生， 好離奇嘅。 頭先你話齋狗啦，頭先我都成日聽到有狗吠聲，狗得好。 但你唔知邊度嚟咯，係啊。 總之就四方。 我比較後來即係嗰次就已經係講緊都係幾年前嘅事啫，但係嗰次去就狗就見唔到啦。但同樣都聽到有狗吠聲， 佢啲狗吠聲係好， 只 係 個吠聲你唔知邊度嚟咁解嘅啫， 你揾唔到個源頭， 你都唔會再話去查究啦。咁總之見唔到咪算咯。咁 係啊，咁我就覺得唉算啦，即係不過佢係即係我自己養狗就好明顯地聽到啲狗係有啲唔善意嘅吠聲嚟。 係啦，總之嗰度附近一帶嘅聲音都會話俾你聽，其實這個地方是很古怪 的，是啊，因為你真的，而且我就算我們即做 program 也好，其實我們很少會減物理耗費，因為第一就是 太辛苦了，那個地方 是啊，我覺得作為一個即是 IC 無 論你上山 落山都很辛苦， 是很辛苦的，尤其是 落去山腳住是最慘的， 還有我們 斜路是斜得很緊要， 是啊，所以變了就即系我哋揀定唔揀嗰度嘅，咁就同埋系佢另一個情況就係太散啦，佢啲設備太散。 系冇錯，系。 所以我哋即係 好難去照顧。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即係有機會嘅都其實可以自己 book 嘅，係啊，自己 book 去玩下啦，自己感受一下。 無論日營定係宿營嚇，宿營就祝你好時高興啊！日營嘅就祝你玩得開開心心，唔好落雨，因為一落雨就冇好嘢噶。 真 係 冇，一落 雨 就 係冇好嘢噶，係。 因為一落雨真係企咗喺度。 一嚟係好危險，啲路係好危險。係 啊。 二嚟咧就係你會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係 啊，相對地曹公潭呢啲咧，即係佢一做過咧，係 啊， 你落雨 都 仲可以匿埋。 啲啊，因為佢四通八達啊嘛，啲嗰啲 天 橋連接，但係 所以即係大家要 有。我呢個係唔得嘅。 係有興趣真係自己就 book 營入去玩下。 OK， 咁啊呢一集讲营舍就差唔多啦。其实啊，今次仲有好多故事想分享，就唔关于营舍事嘅，就 系 一啲工作上嘅嘢，又想同大家分享。不过今次唔够时间啦， 留翻 下次啦。咁啊，期待大家即系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啊去到 Facebook 我哋守灵夜话专业啊，你加入我哋咁，然后咧就去分享一下你哋关于啊营舍又好，乜鬼故事都好啦，我都欢迎支持。 有咩故仔都可以随时话翻俾我哋听 嘅。期待大家嘅文字啦吓。 好， 好，咁啊呢集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啊，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